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 还是习惯了为你点一杯冰拿铁，我还是习惯了出门比你早一点点，我还是习惯选择你常坐的床边，却看不见你和我熟悉的世界。不清楚爱情怎么会走到这种局面，从开始明明我的认定从来没改变，这一刻你的沉默洗掉所有画面，原来我们都只有一次的心弦。笑过痛过用心去爱过，到选择的时刻我才知道了是什么让故事从此停格，走到底最初开始是谁说要走到底，回不去就算时光倒流我也回不去，只能说没人能预料爱如何终结，每一次结束藏着一个转泪点。最初开始是谁说要走到底，回不去就算时光倒流我也回不去，只能说没人能预料爱如何终结，每一次结束藏着一个转泪点。 我是在公司做销售的，这几天特别忙，主要公司加班，所以要特别晚才回家。现在不是还在统计这个报表什么之类的吗？我平时一般累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梁静茹的歌吧，因为听她的歌就会觉得挺温暖的，而且听起来觉得特别甜蜜。原来跟男朋友在一起总是听她的歌，现在见不到了，所以听听歌，感觉也挺好的。梁静茹的歌喜欢听暖暖或者是小手拉大手吧。 十年后的今天遇见你，年少轻狂已远去，承受稳重也保持距离，吞没你千言万语。时光回到那年夏天，公车站前 次见面，还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誓言。这首歌叫 Hello， 它又代表什么？代表分手，还是代表再见？ 任电话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，而生命将以十倍回心速度坠落，世纪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。 Don'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。忽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，为什么上次理解像我要的呼吸，也许你的爱的心的冷意又有消极，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。 Hello 你听见了吗？ Hello 我喊到沙哑。 Hello 如果你要他了吗？ Hello， 你不爱了吗？ Hello， 你连说你不爱我，你都害怕。 觉彼此。 我只想这样， 我只想这样，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啊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让心很累，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，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，爱像指纹印在心里，真的很美，应该 在听夜歌，或者说不会在听夜歌的时候再想起他，然后潸然泪下。 火车上一列列经过了隧道，风轻吹有木棉的味道，探着头数一数旧时的街道，我们的故事有多少，只有自己知道，有一

去的笑声，再次的见面，我没有经历了多少的路程。 你还记得吗？在十九日 许的梦， 有着九日狂热的心情，也不是九日时许的我， 有着依然的笑 我是一个餐厅服务员，现在正在上夜班，晚上呢是一天当中人最多的时候，所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累。但是我觉得下半年这样可以努力工作的话，就可以多攒些钱，过年好回去跟爸妈团聚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觉睡到自然醒，然后能晚上早点下班，然后盼着这个春节快点到。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。最近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，说梦醒后你会去，我相信。 你流出的脸是我的少年，不仓皇的眼当岁月改变，最熟悉你我的肩已是人去夕阳斜，人和人互相再见。声音唱我们的歌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？ 走后依旧的街，总有青春依旧的歌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。 都说是青春。 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， 我是亲爱的，亲爱永远， 我是年轻如你的脸，欢笑的， 带泪的， 不悔的眼。 带泪的，不悔的眼。